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，像雾般朦胧地掩住了我。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 或许只有像费玉清这样的嗓音才有胆量翻唱这样的歌，有一些翻唱它是因为年代久远竟然让人忘记了它的原唱是谁。这首歌它的原唱是台湾的第一代歌手，68年就已经出道。 Michael Jackson 当年到台湾去开他的个人演唱会的时候，邀请的嘉宾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，他的名字叫做 Billy。 孙永康的这首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》便是翻唱了这位女歌手的作品。 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，舍不得你哭，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，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。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生命，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。就算被冷落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。我相信我，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相信我，别再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相信我， 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。我愿用生命做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，就算背了我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。我相信我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我相信我，别再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相信我，哦，相信我，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哦，相信我，别再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相信我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 在九十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跨越了性别的翻唱。有一些歌呢，它不被大家所记住，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唱歌的人歌艺不好，或者说他的人气不够，反而是因为他太红了。就像阿妹这种天后级别的歌手，她传唱度高的歌实在是太多，有一些稍稍冷门的歌就成了沧海遗珠。2007年的《超级星光大道》当中，一首深情版的《人质》成为了杨宗纬的成名曲，以至于后来张惠妹在演唱会上介绍这首歌的时候，也不得不解释一句，这首歌的原唱真的是我，人质。 我和你啊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下着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地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 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真理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，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 之间的传承，你仔细想的话你会觉得很奇妙，就像默默无闻的杨宗纬翻唱了他的前辈张惠妹的人质，而张惠妹呢也曾经翻唱过一首男人的歌致敬他的恩师张雨生。我在想如果雨生还活着，他一定会继续写他的音乐剧，唱他的摇滚，当他的音乐制作人，说不定也会去参加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，会选什么样的歌呢？一定不会是人们熟悉的《大海》，因为这首歌是他为了迎合市场而写下的应景歌，这首歌有可能是他备选的项目之一，后知后觉。这是张雨生早期写的歌，虽然后来被很多的人翻唱，特别是被张惠妹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，也只有他的嗓音才能够有原创者的味道。这首歌是雨生写给自己离世的妹妹的，所以呢歌词当中有一句，你功成身退我不及言谢，你不告而别我才后知后觉。没有想到雨生的不幸去世，这句歌词也成了永远得不到回应的感谢。

用摇滚的方式唱王菲的确是非常的特别，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传奇，它本身也是一首传奇。2003年水木年华当中的磊健，他创作并且翻唱了这首传奇。7年之后，磊健的好友王菲复出歌坛，在央视春晚重新演绎了这首歌，结果迅速的走红，也让这首歌多了几分传奇的色彩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你也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你也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。 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，

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 电影浅唱，这是一个用音乐说话的唱作人。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冬天来听，虽然唱的是失去，但是曹轩宾的版本温柔安宁，或许这首歌就是他大热的原因。所以你会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唱作人，他们从幕后到台前再来选择翻唱自己交给其他歌手的歌，那是因为写歌的人把一首歌交到别人的手里，就像是把自己的女儿交到另一个男人的手里，有万般的不舍。所以后来曹轩宾也说，自己写的歌被别人唱红的滋味再也不想尝试。即便是男人的歌，到了小娟的嘴里也是山谷里的女人的味道。这是因为他的翻唱而再度引起关注的一首老歌《往事随风》，出自当年还留着长发的齐秦。